在你我的今夜。 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，把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的 世界太拥挤啊，心里太空虚， 忙碌拥挤空虚，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梦苍白吗？那让夜歌为你涂上绚丽的颜色，在静静的夜里尽情绽放吧。 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在微凉的、微凉的九月。 九月的高跟鞋，可我觉得那不是鞋的事儿，是心情被挤压，精神被垫高，信仰被调色之后的不悦。我刚把它脱了，我决定光着脚走回去。 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。

都还没